进仓移植，经历了半年多的恢复，基本已经痊愈。本想着可以重返校园的陈帅，命运却又一次的捉弄了他。在2017年的10月，检查结果显示陈帅白血病复发，此前一年多的奔波已经花去了将近150万元，这里面包括着所有的亲人和众多好心人对他的资助。目前日均10000多的住院费已经让全家人愁眉苦脸，后续的治疗费也已经举步维艰。 陈帅呢，在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中啊，是这样写到的，说我不知道这病房里面承载了多少父母的祈祷和泪水，我也不清楚父母为我倾尽所有究竟还能不能换回我的一世安康，但不能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为了不辜负亲人们和恩人们的期望，我依然选择坚强地活着。尽管历经煎熬与苦痛，我依然相信是老天对我的考验，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为此我恳求大家再拉我一把，好让我有机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人们的关爱，有机会回报国家，回报社会。这是一条真情实感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听到和收看到的节目能够一起来拉一把，帮着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管是爱心捐款，还是能够切实可行的帮助，帮他摆脱痛苦，让他知道，也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城市从来就不缺少爱。 没错，在我们的节目组查证之后呢，这个事件是属于真实发生的，而这个陈帅的这名这个交友的信息，他的微信号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这个 陈帅 的全拼，然后后面是99120-4400，陈帅的全拼加上99120-4400，这个是陈帅的微信，大家可以加一下他的微信。博湖甜秋香呢是一个真实的交友节目，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的梦想是希望看到冷漠的彼此因为爱走到一起，并一起走向爱。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呼吁更多的人去帮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是我的师弟大朵的师哥。 没错， 我们来一起给这个年轻人更多生的希望。 没错，我也在这儿希望所有在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到以上信息之后，可以踊跃的向陈帅同学伸出援助之手，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是充满爱的社会，也可以去拉他一把，让他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好了，其实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是跟这个年轻啊也有关系。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叫那些青春里犯的事儿。提到青春，有很多关键词，你能想到的是什么？ 青春嘛，基本上能想到的应该就是年轻人，或者是那些虎事儿。 虎事儿就犯过的傻事儿， 犯过的傻事儿、懵事儿，就是那些疯狂的事儿了。 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来了我们那个老朋友， 没错， 被我们亲切的称为“环环”的赵恒选，来再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又是我。 对， 好简单， 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你呢，收钱了。 我是小赵。 我是小赵。 哇，一次比一次酷了。 真的啊，这个因为之前在采访环环的时候，我 赵恒选， 之前在采访赵恒选的时候啊，因为他玩过乐队，玩过摇滚，然后而且还是一个技术控， 对， 外加长相十分的酷炫， 酷似汪峰， 对，是吧？酷似汪峰。啊，这长得也非常 的 帅，对， 刚才 而且还有、 你一说这个乐队，他瞪了我一眼，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他千万说不要让我说这件事儿，我们不能说，不能。他原来上节目的时候说组过5个乐队，然后前4个都那个解散了嘛。 对，我们不会告诉你， 这第五个也快了。 没有，第五个乐队 不要 吐 奶，不要吐奶，还有一口气。 对，第五个乐队存在的特别的好。今天呢，我们把环环请到这儿呢，也是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青春里犯过的事儿啊。这个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也是新上映的一个青春电影，叫做《六艺班》，看过这部电影 没有？还没有在内地上映。 对，先来通过一小段宣传片来看一下这个《六艺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青春题材的电影，一起来看。 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都是来自不同的族裔，有不同的背景。 你是不是香港人？要香港新面貌， 可唔可以唔好俾佢哋咁嘈？ 我唔会俾你退学嘅， 我呢世都唔会接受嗰个女人嘅。 阿妈，阿妈， 救命！ 识饮酒，打老婆。 如果你 你选择做翻劈屎嘅话 ，OK， 翻翻你屎坑里面，唔好嘥个时间啊！ 赢输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你哋团结一致，将最好嘅表演 show 俾大家睇。 更正一下，其实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但是我近期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机会进电影院。 没错，没错，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领导。哎呀， 天哪，你真的是每次节目里边都必须说一句这样的话，我也是领导。对，大家刚刚看到和听到的这部咖喱讲的这个 TVB 啊，对吧？对，这部片子呢，就是最近上映的一部青春题材的影片，叫做《六艺班》，那个艺呢是 A B C D E F G 的艺啊。这部片子呢，也是讲述了香港一群。这个年级排名末尾的差班生的故事，对，这些差班生呢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地域，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不同，才导致剧情冲突连连。 可以看到宣传片里就能看到说 TVB 的明星啊，有很多是纷纷的加盟了这个片子，大家都表示说被这件事情感动到哭，很开心能够参与到这个慈善电影，相信大家在电影院呢一定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而且啊，除了这些实力演员加盟，他的这个背后的团队也是不容小觑的， 对， 有知名导演编剧坐镇，精益求精。他的编剧邱婷呢也是古惑仔系列的编剧，导演兼出品人冼国林也是曾经参与过叶问前传等更类的动作大片。 没错啊，这部六艺班呢，大家如果想去回忆一下自己当年这些青春啊，就是当年学习差的这帮孩子们，比如说像我还有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啊， 吓死我了，身边的 只有你 对，只有 only you。 好嘞，你们俩就这样吧，我要把你们俩麦拉下来，等着对，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啊，叫做六艺班。其实说到这儿啊，这种突破青春类题材的电影在现在其实也算是一种新的市场吧， 很多包括就是前一阵比较火的像那些年，致青春，匆匆那年，这些据说这个恒选同学都没太看过。恒选同学是在正青春。 不好意思， 正青春。那平时你看的青春片更多的是哪一类的呢？ 青春片吧，我觉得可能是动漫一些比较多，因为那个东西虽然可能有的它不切实际，但实际上它的里边那些热血的题材，包括一些你努力最后终得到成功，还有友情一些题材，其实是很符合一些那个青少年他们的那种状态的。 而且提到青春啊，前两天我看微信上有一个帖子，我觉得特别震惊，就是灌篮高手相信陪伴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的青春吧，已经第50年了， 没错， 年过半百的樱木花道、赤木晴子，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十几岁， 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这个多好记，当年追到疯啊，我当年很喜欢仙道章，就是到处找寻跟他同款的篮球鞋，然后那时候穿了很长时间的短裙配篮球鞋非常酷。我相信每个人就是对于这个灌篮高手都应该有个非常喜欢的角色吧。50年了，哇，时间荏苒，时光荏苒啊。 我记着灌篮高手给我的印象，因为当时还没有完全就是一整集的看过灌篮高手这个动画片， 是吗？ 然后当时 喜羊羊去了吧， 那个时候哪有喜羊羊啊， 我还以为你很年轻呢。 懂了， 喜羊羊是我小时候看的。 够了， 好了， 拉下他的话筒。 对，我小时候看的是小猪佩奇，我告诉你，是不是没听过啊？ 我把你们两个话筒都拉下来。 对，我记得我停留在《灌篮高手》上，还是那个时候买的从左往右翻的漫画书。 漫画书。 对，大家想想，现在的书基本都是从右往左翻的， 对 吧？我那时候买的还是从左往右翻的， 盗版， 不是。正版的黑白纯粹的，就是当时引进国内的第一批书，我买的 《灌篮高手》。我相信《灌篮高手》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话题的话，聊个几天几夜都聊不完。 对， 所以我就不用往下接了，是吧？ 那黄冠，你看的是哪一类的呢？ 其实《灌篮高手》我也看过，尤其是而且我是全部看完的，看漫画，因为它动画没出完嘛，漫画它是画到最后。我觉得这个它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最后那一部分， 最后是一场比赛，是吧？ 最后一场比赛，再之后，之后 没有看到了。 之后呢，其实没什么东西了。那场比赛，但是呢，他就是 现在进步了，会有爆发。 为什么没东西呢？因为那场比赛之后的第二场比赛，他们输了，他们止步于 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他们没有拿到全国总决赛的冠军。 我记得这个就特别切合这个很多青春片的一个点，当时灌篮高手的这个漫画的作者就说了，因为青春呢都是有遗憾的。 嗯，没错 没错。 包括我说其实看很多青春片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扎心，是因为结局特别圆满的非常少。 嗯， 对吧？不管是说《匆匆那年》 这个 是、啊、青春，对吧？ 对，现在想想，往前回忆一下，那就这个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对， 后来也没把那女孩 追到 手，《匆匆那年》最后两个人也 分 开 了。 你咋这么开心呢？ 一股怨气， 青春也黄了。 五天同庆， 五天同庆，我们三个单身的人坐在这儿， 真的是、 那个、特别开心。 而且进入到了十一月，开始要进入到十一月十一日，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光棍节和大佐的生日。 嗯， 这么巧吗？ 狂扎心呢。 都是累，都是 行了，就这样了啊！咱今儿节目就到这儿。我发现我跟你们俩聊不下去了。 别，大佐要插播一条消息是吧？根据 对，因为这个十一月十一号啊，马上就要到了，而且还进入到这个十一月份嘛，是一个寒冷的季节、 嗯。 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都需要抱在一块儿相互取暖，但是这是我自己心里边的想法、嗯，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是不是像我这么想的。接下来我们再插播一条，特别好的这个交友互动方面的新闻啊，这个第二届壶友国民校花大赛总决赛将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举办，现场呢，北京青年广播的总监武周彤携手黄征、秦岚、李思雨等等大咖一起选出这届的国民校花的前十强。注意啊，是一个搜狐举办的国民校花，我昨天看了个图片，真的特别漂亮， 是吗？那这个比赛呢，从今年七月份呢，第二届壶友国民校花大赛就开启了。 嗯， 历经了海选、初赛、复赛、半决赛， 嗯， 这22位从全国40000多名报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无论是颜值还是才艺，他们已经是顶尖的人了。 没错，而且在这次选拔现场呢，这个歌手黄征、演员秦岚也是接受了青年广播的采访，并且向这个青年广播的粉丝送上了祝福啊。在这儿呢，在这个青年广播在博湖点秋香中的两个时段开启了特别节目的直播连线，这个我们的前方记者呢，青纯也是在现场给我们发回了特别的报道，也是让我在这个直播间一睹前方的盛况啊。 昨天跟你搭档的女主持是谁？ 子萌。 那都已经够漂亮的了，你还不满足？ 嗯，人嘛， 所以她为什么单身？ 对 哦。 很强啊！ 今天的报复抖得特别好。 对对对对，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个搜狐总裁张朝阳也在现场临时接受了青年广播的单独采访，畅聊了他对于现在校花概念的理解。那么这个博湖点秋香的节目呢，也会在稍后的节目里面陆续请这些校花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公布他们的联系方式，使年轻人能够真正的互动交流起来。校花离大家并不遥远。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把我摁住是吗？ 不对，是下了节目赶快回去敷面膜。哇，这年轻貌美颜值都在线的校花来到节目当中。 嗯，哼， 咱们这些老阿姨还是走吧。 那些老阿姨，合着除了我还有别人是吧？来， 没有，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个 他意思是只有你。嗯， 好了， 毕竟嘛，这个校花存在于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每个人在上学的时候啊，都会多多少少会见到自己的校花，或者是去为了一些不能说出来的目的去接近她，或者是去对吧，啊， 对， 就我这个意思我估计大家都能听明白。所以呢，这个还是要问问环环啊，这在青春里边做过现在回想起来最愚蠢的事是什么？就是跟校花要微信号，然后被拒绝。 我跟校花 那时候应该还写信吧。 我跟 这个 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已经是那个喜羊羊了。 哦， 就是我跟校花倒是没什么接触，因为我也接触不到。 嗯， 但是蠢事儿倒是没少干。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削发明志”。 我有过，但是我没有剪过特别夸张的。 哦，我是3毫米，三毫米卡尺， 三毫米卡尺。 那你们是男生啊，3毫米也很长啊。 哎，你是为什么剪的？ 对啊，你为什么？ 我先听你说完，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剪。 我当时理由很简单，就是高考，而且我是被拉下水的。其实那个，当然你削不削发跟成绩也没什么关系，是吧？当时就有几个人就是说快高考了，咱们去剃个秃头，去来削发明志一下。结果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就拉着我说叫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也是没有能推脱掉，所以当时理完就后悔了。 当时是冬天还是啊？快高考夏天， 高考 夏天 那还好，那还好。 嗯， 而且我觉得剃光头的话，洗头发会非常的省事儿。 根本不用洗头发， 洗洗脸直接往上 对 一蹭就可以， 特别好。 那你为什么剪？ 我那个时候剪，应该是有3毫米跟5毫米的卡尺 哦。 然后我当时呢，因为什么事儿来着？好像跟别人打赌吧。 你是跟他吗？你们两个人？ 不， 哪些年？我们追过三女孩。 我那个时候还没上到高三，还是应该在初三或者是高一的时候，具体年纪我忘了。就跟别人打赌说这个事儿，我不是他，好像说他那个事儿能办成，然后我说你不可能办成，相信我，对你这么了解，然后他真的办成了。 在你的激励下，然后你就剪了三毫米、 对，然后我就剪了个3毫米。自打那之后、我的天哪，我就再也没剪过卡尺的头发。 哇、 这个， 卡尺听着， 你这个剪的比我值，我是完全不配，所以就剪了一个秃头。 但是以你们两位的颜值， 好歹还打了个， 我觉得以你们两位的颜值，不管是说光头还是什么呢，都很帅吧。 今天王松特别会说话呀， 都老阿姨了嘛，我再不捧捧着你们，这哪成啊？又校花来了，我还有位置吗？ 哎，这个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嘛，也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以为自己是超人，然后从3米高的高墙上跳下来，脚折了，养了3个月。 我的天哪！小时候我倒没以为自己是超人过，但是那时候以为总以为自己是格格公主，就家里的这个窗帘啊什么都披在身上的，就吃完那个蛋糕上面，那个时候有一把小伞，都插在头发上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格格，一天能跟自己演一天武则天，峨眉。他们没听过这个 暴露年龄系列。你要说那小伞的话，我还有点印象， 家里老照片看到的。 小时候不是小时候，确实有那种 小 伞的蛋糕，还特别喜欢。但是你刚刚唱那个歌， 我听我妈妈给我唱过这个。 啊，自己圆回来非常棒。 我听我奶奶给我唱 够了。 对，还有这个网友跟我们说啊，这个冒充家长签字，哎，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做过。小时候写那种童真体的字，然后冒充家长写那种草书啊、行书，或者写那种连笔字儿。 考得不好，包括我们演播间外面这个张彤啊、水丹乐、他肯定也干过这件事儿 啊，是吗？ 是吧？啊，我们要给他现场连个线。 我们期待他一会儿，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当中，他可以公布出自己的这个当年是怎么。怎么模仿的啊？ 那黄欢，你也模仿过家长签字吗？ 我没有，我成绩还挺好。 说实话， 拉下了话筒了啊。 好，确实模仿过一次，就一次。 因为什么？ 因为考试没考，因为其实 考试 没 考， 没考好 啊、 就是因为其实我刚才说的，我成绩确实挺好的，这个是真事。 他是一个学霸， 但是呢，但是正因为我成绩还行，所以有一次就特别失误啊、那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他是当时学的是方程式，刚开始学方程式，然后他的应用题大题就是所有的他。在那个应用题括号他写了一个要求全部用什么列方程的方式解、我没有看到那句话，结果我就全部用自己想的方法解了，然后我虽然我都解出来了，但是全都错了，所以那次分数特别低，然后我又不好意思跟家里说，所以自己签了一个，然后老师也睁了一只眼闭一只眼。谢谢老师。 好学生，谢谢老师。 在这谢谢老师啊！ 好学生的脑回路真的比较奇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解错了，分低。他是方式不对，这个我早跟家长邀功了。看我都没用教的方法， 我都没用教的方法， 我都自己做的这么棒， 我自己都写出来了。 老师还不给我分儿， 你看看我这脑子对不对？然后 这个耍无赖的行为倒是应该，耍无赖的行为倒是应该跟你们学一学。 哎呀，这个真的是啊，说起青春回忆的那些蠢事儿的话、我觉得半个小时的节目肯定说不完，一天的时间也说不完， 因为是用整个青春去做的这些事情， 没错， 我们要整个人生去回忆这段青春。 对，要不为什么说这个青春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可贵也最回不去的那段时光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重新插播一下在节目开头的那段交友的信息，也是能希望引起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注意和你们的帮助还有支持。这位前来交友的朋友呢叫做陈帅，是山东潍坊人，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在2016年7月患上了急性的白血病，先后经历了多家医院，最后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仓移植，经历了半年多的恢复呢，基本已经痊愈。本想着可以重返校园的陈帅呢，命运却又一次的捉弄了他。在2017年10月，检查结果显示陈帅白血病复发。此前一年多的奔波，已经花去了将近150万元，这里面包裹着所有亲人们和众多好心人对他的资助。目前呢，日均10000多的住院费已经让家人们愁眉苦脸，后续的治疗费已经举步维艰。 陈帅在给我们节目组的留言中是这样写道：我不知道这病房里承载了多少父母的祈祷和泪水，我也不清楚父母为我倾尽所有究竟还能不能挽回我的一世安康，但不管怎么样，为了不辜负亲人们和恩人们的期望，我依然选择坚强地活着。尽管历经煎熬与苦痛，我依然相信是老天对我的考验，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为此，我恳求大家再拉我一把，好让我有机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人们的关爱，有机会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这是一条非常真实的交友信息，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帮助一下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管是您是献爱心捐款，还是能够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帮助他摆脱痛苦，这个城市我们从来不缺少爱。我们节目组呢对于这条信息的真实性也是做了考察，确实是真的，而且这个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是我们的师哥， 师弟， 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而且这个在这儿呢，在节目里面也是再跟大家重新说一下陈帅的微信号，就是陈帅的全拼再加上99120-4400，再说一遍，是陈帅的字母全拼加上99120-4400，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帮助一下这位 年轻人，我们再拉他一把，让他感觉到这个城市充满爱，加油 加油。好了，今天的博虎点穴箱就到这里了，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